南辕北辙。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，辙向北，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，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。辕是指车缸，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战国策》，故事是这样的：战国的后期，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，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。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刻半途折回，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，劝阻伐赵。季梁对安厘王说：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。楚国在南方，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，那人说：不要紧，我的马好，跑得快。我提醒他，马好也不顶用，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。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：不要紧，我的路费多着呢。我又给他指明，路费多也不济事，这样到不了楚国。那人还是说：不要紧，我的马夫最会赶车。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，他的方向不对，即使马跑得特别快，路费带得特别多，马夫特别会赶车，这些条件越好，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。说到这儿，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。他说：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，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，方能树立权威，众望所归。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，兵力强，动不动进攻人家，这就不能建立威信，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，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。安厘王听了这一席话，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，便决心停止伐赵。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辕事楚，后来在流传过程中，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，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，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。卷土重来。卷土重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失败后组织力量重新猛扑过来。卷土是指人马奔跑时卷起的尘土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杜牧写的《题乌江亭》这首诗。诗中写道：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故事是这样的：秦朝灭亡以后，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，开始了长达4年的战争，历史上称为楚汉相争。当时项羽手下一支最精锐，也是他最信赖的部队，是他和叔叔项梁在吴中一带组织的8000子弟兵。这些子弟兵中有许多是他们的好朋友，十分的勇敢善战。项羽就是以这8000精兵为基础，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。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看，项羽兵力强于刘邦，本来可以打败刘邦的， 但是他没有知人之明，刚愎自用，轻敌骄傲，结果在垓下中了刘邦手下大将韩信的埋伏，吃了一个大败仗，手下的10万名楚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最后只剩下8000江东子弟兵守在他的身旁。项羽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，带着江东子弟兵突围往南逃到了乌江，这时前有浩瀚的乌江，后有韩信的追兵，在他的身边只剩下了28个人。在这危急的情况下，乌江亭长撑着一只渡船靠岸，对他说，江东虽小，但仍有千里之地，还可以在那里称王，现在只有我这里有船，你赶快过江，汉军就是追到也是无法过江的。可是项羽不肯上船，他苦笑着说，这是老天叫我死，我怎么能渡江而走呢？况且当初我带领江东8000子弟渡江西进，如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，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，宽恕我，我又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？说完，他把自己的马驹送给了亭长，表示谢意。当汉军赶到，项羽又连杀数10人，才在乌江边自刎而死，年仅31岁。后来，唐朝诗人杜牧有一次来到项羽自杀的乌江边，想起了项羽和他的8000子弟兵的英勇和失败，十分的感慨，也十分的为项羽惋惜，认为项羽当时如渡江而去，也许还会卷土重来。于是在乌江亭上提了一首诗，其中有2句就是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呕心沥血，呕心沥血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苦思苦想，费尽心血，多用来表示文艺创作的艰辛不易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商隐写的《李长吉小传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李贺字长吉，唐代的著名诗人，他天才早熟，7岁能写诗作文，10余岁便名扬文坛。当时大文学家韩愈和友人黄朴实曾亲自去李家试探李贺的诗才，他们当场出题要李贺即席赋诗，李贺一挥而就，再试再赋，无不精彩，始信李贺诗名不虚。相传李贺作诗不先立题，而是注重到生活中去发掘素材，他每次外出总是骑一匹瘦马，带一名小童，背一个锦囊，边走边思索，引得佳句就用随身所带的笔砚在马上写成纸卷投入锦囊，有时他满载而归，囊中鼓鼓的，有时终日穷思苦索，竟无佳句可得，囊空如洗。他母亲等他回家，倾囊检视纸笔，发现写得很多，常常爱怜地埋怨地说，你这孩儿难道要把心血都呕出来才肯罢休吗？李贺的确倾注全部的心力于诗歌创作，许多代代相传的名句，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雄鸡一声天下白，石破天惊斗秋雨等，都出自李贺的笔下，是他精心锤炼得来的。他作诗太刻苦，损坏了健康，只活了27岁便去世了，却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诗篇，为中国的诗坛增加了异彩。